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虽说是一条人命，但沈石七生前为人事迹着实令人伤心不起来，连装个样子也难，弄不好还有许多人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在背后放鞭炮，由此可见沈石七人缘之差。但沈家毕竟还是有些能耐的，尤其是沈石七的叔叔，这件事出来他必然不肯善罢甘休，弄不好还要给市局施压，让警察限期破案。 讨厌沈石七的人很多，我算是其中一个，想要他死的人更多，这一次凶手还真不好找。不过你觉得此事会不会是那个程先生所为？ 动机？ 这还不简单，程先生夺人所爱，沈石七肯定心中有怨，又不敢反抗，程先生看着膈应啊，为免他以后伺机报复，就干脆先下手为强。 何佑安是沈石七主动献给程先生的，甚至我怀疑何佑安是主动让程先生发现他的存在。 此话怎讲？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遇见那位程先生的情景？ 当然记得，那天何佑安为了威胁信件的事情约我们见面，请我们在老字号酒楼吃饭，隔壁包间正好就是沈石七和程工。你的意思是何佑安早就知道沈石七他们会在那里吃饭，才故意安排在隔壁？ 不止如此，当时我们先出来，何佑安在里面，本可避而不见，但他偏偏露脸了。 也许他只是害怕被沈石七发现了，更不好交代，索性主动出来。 你倒是会为他找借口。 嗨，这美人嘛，总该有些优待的。再说我也没有被美色所迷，这不是还冷静理智在与你分析吗？全上海那么多间酒楼，何佑安定的地方好巧不巧就跟沈石七在同一间，又好巧不巧就安排在沈石七隔壁。的确巧合的令人不相信是巧合。如果这一切都是有意安排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甩掉沈石七换程先生这样一艘更大更稳的船？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，江河有一点说对了，何佑安的确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简单，他对你也并非纯粹的好意。迄今为止，我仍然不知道他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，目的又是什么。如果仅仅是接近成功，换一个包养的金主，那也未免太过小题大做了。 你将陈永华身上那份报纸给他看过了吗？ 给了，但他没什么反应，甚至没有多看一眼。 哎呀，跟女人打交道你不行，还是得我出马。 穿着拖鞋和病号服出马？ 凭我的魅力和气度穿什么有区别吗？ 岳定堂真不忍心告诉他，林叔现在一夜没睡，头发被枕头压得凌乱不堪，出去买早餐回来，头发被寒风一吹越发根根竖起，令人忍俊不禁。面青唇白，眼神迷离，这样的形容举止去见何佑安，十有八九人还没见着就要被拦在外头的。 你给我老实躺着，医生说了今日若无大碍，晚间就可以出院。 岳定堂起身去拿围巾帽子一一穿戴，又朝他伸手。 做什么？ 我的大衣。 哦， 哎呦，真冷啊。 林叔脱下来递给他，转眼又钻进被窝里，在里头滚一圈，把被子团在身上，再翻身起来啃油条，乍看上去就跟个饭团似的。这副模样怎么都不像是在女人面前无往不利的林叔。岳定堂不忍目睹，扭头就走，一刻都不肯多待，又或者说他赶着去了解沈石七死亡的更多真相。自从何佑安找上他们之后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情，不唯独林叔有探究之心，岳定堂也倍感兴趣，否则他不可能答应何佑安帮他查出真相。只是越往下挖，就越觉得下面的真相会出乎意料，本来以为是凶手的人却总会临时变故让他们改变怀疑的方向。 假如这一切真像何佑安所说，都是陈文栋一手谋划，那沈十七的死是不是也跟陈文栋有关？陈文栋又为何要杀沈十七？谜团一样的雪球越滚越大，沉甸甸追在他们后面，让他们想要改辙换道，退出这场游戏已然来不及。从他们接下何佑安的委托开始，就已经身在局中。等岳定堂赶回市局，果然得到沈十七被拉回来的消息，而且从黄局长愁眉苦脸的反应来看，刚刚跟沈家叔父的电话沟通并不愉快。 岳先生，这件案子委实有些离奇，恐怕需要你帮忙了。 怎么没有线索？ 哎呀，倒不是没线索，线索嘛还是有一点，不过那沈十七那叔父打过电话来说的太不客气了，只怕这案子不破我就得丢了职位啊。岳先生，咱也算是老相识了，你肯定不忍心看着我被撸下去吧，就到时候可能还得请您帮帮忙啊。哎呀， 黄局长是个官迷，岳定堂早就看出来了，对方聘请他到市局担任顾问，绝对不是因为岳定堂侦破了什么袁公馆悬案，而是因为他背后的岳家。 黄局长言重了，我就是一个穷教书的，能帮上什么忙？眼下最要紧的倒是先把案子给破了，沈家自然就无法说什么了，否则就算他们动用关系把您给撤了，继任上来的难道就能保证一定侦破案子？ 哎呀，你看，哦，对对，那个尸体已经拉回来了，经法医鉴定应该是死于中毒，说好像是一种叫什么氰化什么的毒物所致，比砒霜还要更厉害啊。 氰化钾？ 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还是你们刘过阳的更厉害啊。这样吧，你现在去二楼，负责问供的人也在，可以告诉你详细的来龙去脉。我待会儿啊还有重要的客人要来，得招呼片刻，就不留你了啊。 岳定堂估摸黄局长这会儿是被沈家的威胁吓到了，正忙着找靠山，也不再多留，道别之后就直奔二楼。氰化钾是一种剧毒，早在40多年前就开始用于工业化学生产，但普通人很难知道，更不要说能找到这种毒药。这必然是筹谋已久，专门冲着沈十七去的。根据口供记载，前天夜里凌晨两点左右，有人看见一名酒店服务员带着餐盘在沈十七所在的饭店四楼走动，最终走向407号总统套房，也就是沈十七入住的那间房间。但事后饭店方面证实，沈十七在当晚并未叫过任何送餐服务，连电话都不曾打过一个，进了房间之后就断了联系。至于两个随身带着的保镖，因为跟他同行的舞女嫌有人守在外面不自在，沈十七就把他们打发出去吃夜宵了，事发时没在外面。至于沈十七的死因，初步鉴定是他抽了假冒服务员送去的香烟，吸入里面暗藏的致死毒物，而舞女只吃了餐盘上的食物，所以仅仅只是昏迷过去，没有大碍。岳定堂若有所思。 也就是说，食物无毒，只有迷药，而毒是在香烟里。 对，那舞女不抽烟，就只是吃食物，死者两样都碰了。 那怎么这么快就验出是氰化钾？ 目前还不确定，只是法医那里初步判断，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查验。但香烟里的剧毒之物是确认无误的，已经用动物测试过了。 岳定堂心里纷纷扰扰，诸般念头争先恐后冒出来，一时有些想法，一时又捕捉不住，直到听见警察抱怨说道： 前天晚上连同昨天白日里都在下雨，许多罪证难以追寻，平添了不少困难。 他突然灵光一闪，好似两根互不干涉的平行线被他突然发现了一个交叉点。 你去帮我查一个人。 电光石火间，岳定堂想到了一个人，陈友华，那个被沈十七交给江河的死亡名单里就有他的名字。他逃脱了江河的追杀，最终却没有逃脱暗巷里突如其来的一刀。 但这个名字却始终没有在他们的视线里消失。昨天林叔去明德书店遇到了陈友华，而后陈友华被杀。在那之前，沈十七在浦东饭店被毒杀，凶手藏匿无踪，正好就是前后脚的时间点。因为半夜过后天就开始下雨，从绵绵细雨到瓢泼大雨，从上海到杭州半天都没停过，所以林叔淋雨生病了。所以岳定堂在听到这办案警察抱怨下雨了罪证难以追寻时，立马就将两件事联系起来。虽然时间上吻合，却还不足以证明陈友华就是凶手，岳定堂需要找更多的证据。 岳先生，你让我找谁？ 对方奇怪地看着他，还在等他给出答案。岳定堂意识到自己不能让警察局找人，因为陈友华的名字未必是真的，报社职员这个身份可能也是掩饰。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怎么值得被沈十七正而重之托人暗杀？比起白道的力量，也许找江河还更有作用。但岳定堂跟江河没有交情，有交情的是林叔。想及此，岳定堂忍不住叹了口气。他本不想让林叔与江河多接触，没想到兜兜转转还是得通过林叔去找人。 不必了。 岳定堂朝对方说了一声，便快步离开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